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 寂寞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了摸不对，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 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 又在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心已碎，眼含的雨渐日退，人消失风雨里。 爱你爱你失踪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 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心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，孤孤单单的我有点动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古巨基。伤透我不对，今晚请你念过去呀，来将心窝占据。 爱你爱你失踪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心都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 你消失无影踪。靓声王古巨基，多谢， 多谢毛老师，多谢你， 多谢 ，hello， 多谢，多谢。